攻读《生命记》梅瑟歌第三十二章。苍天，请听，我要发言；大地，聆听我口要说的话。愿我的教训如雨下降，我的言语似露滴落。像降在绿荫上的细雨，像落在青草上的甘霖。因为我要宣扬上主的名，请赞颂我们的天主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美无比，他的行径公平正直。他是忠实无望的天主，公义而又正直。那不堪称为子女的自屈堕落，背叛了他，实在是个邪恶败坏的世代。愚蠢无知的人民，你们就这样报答上主吗？他不是生育你、创造你、使你生存的大父吗？你回想亡古的时日，思念历代的岁月，问你的父亲，问你的长辈，他必给你讲述。当至高者为民族分配产业时，分布人的子孙时，按照天使的数目为万民划定了疆界。但雅各伯是上主所保留的一份，以色列成为他特有的产业。上主在旷野之地，在野兽咆哮的原野发现了他，遂将他抱起，加以抚育，加以保护，犹如自己的眼珠。老鹰怎样守候自己的窝巢，飞翔在幼雏之上，上主也怎样伸展双翅，把它背在自己的翼上。上主独自领导了他，他旁边并没有外邦的神体。上主使他驰骋于高原之上，以田间的出产养育他，使他享受岩穴间的蜜、坚石中的油、牛酪和羊乳。肥美的羔羊和公羊，巴桑的公牛与山羊，以及上等的麦面，并以葡萄美酒做你的饮品。雅各伯吃肥了，耶稣荣吃胖了，会踢人了。的确，你胖了，肥了，饱满了。他虽抛弃了造他的天主，轻视了救他的磐石。他们以邪神的敬礼激起他的妒火，以可憎恶的事物惹他动怒。他们所祭祀的是邪神而非真神，是向来所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星星你们的祖先所不敬畏的神。你忽略了那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了那使你出世的天主。上主一见大为震怒，遂抛弃了自己的子女，说我要掩面不顾他们，要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这实在是败坏的一代，毫无信实的子女。他们以虚妄之神激起我的怒火，以虚无之物惹我动怒。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人激起他们的怒火，以愚昧的民族惹他们发怒。我的怒火一燃起，必烧到鹰府的身底，吞灭大地及其出产，分毁山岳的基础。我要将灾祸不断加在他们身上，向他们射进我的箭矢。他们必因饥饿而衰弱，必为热症、毒疫所消灭。 我还是尖牙的野兽和土中爬行的毒虫伤害他们。外有刀剑，内有恐怖，使少男少女乳儿白头同归于尽。我原想粉碎他们，将他们的纪念由人间消灭，但我怕仇人自夸，怕敌人误会说是我的手得胜了，而不是上主行了这一切。他们原是无谋的民族，没有一点见识，如果他们有点智慧，定会明了此事，看清未来的局势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出卖了他们，上主放弃了他们，一人怎能追击一千，两人怎能打跑一万？连我们的仇人也承认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诚然，他们的葡萄秧出自索多玛的葡萄园，来自哈摩拉的田园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粒粒葡萄即酸苦。他们的酒是蛇的毒汁，是蝮蛇的猛烈毒液。这事岂不是贮藏在我身旁，封闭在我府库里？等到他们失足之时，我必复仇报复。他们灭亡的日子却已临近，给他们预定的命运就要来到。因为上主要维护自己的人民，连续自己的仆人。当他看见他们的能力已逝，奴隶比自由人已到绝境，必问说他们的神奇在哪里，他们投靠的磐石究在何处。一向吃他们寄生脂肪的，和他们惦记酒浆的，都在哪里？让他们起来援助你们吧，让他们做你们的保障吧。现在你们应认清，只有我是那一位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我使人死也使人活，我击伤人也加以治疗，谁也不能由我手中救出。我向天举手宣誓，我生活至于永远。我已磨亮我的刀剑，我已掌握裁判权，必向我的敌人雪恨，对恨我的人报复。我要使我的剑矢醉饮鲜血，使我的刀剑吞食血肉。阵亡和俘虏的鲜血，仇敌将领的头颅。万国，你们应向他的百姓祝贺，因为上主必为自己的仆人报血仇，向仇敌报复，圣洁自己的土地和百姓。梅瑟和农的儿子若苏厄前来，将这篇诗歌的话朗诵给百姓听。梅瑟向全以色列人一朗诵完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应把我今日警告你们的一切话记在心内，好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着法律上的一切话。因为这为你们不是空洞的话，而是关系你们的生命。由于遵守这话，你们才能在过约旦河后所要占领的土地上长久居留。上主就在当天对梅瑟说，你到摩阿布去，上这座阿巴陵山，即面对耶里哥的乃布山上去，观看我要给以色列子民做产业的克纳罕地。你要死在你所上的山上，归到你本族那里，像你哥哥亚郎死在何尔山，归到他本族那里一样。因为你们在青旷野卡德士的莫里巴水边，在以色列子民中对我失信， 没有在他们中尊我为圣。为此，我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，你只可由对面眺望，却不能进去。